比如说 A 地离 B 地是多长时间的路程， A 加上 is 再加上时间，这个时间往往我们要加一撇 s， 然后再加 journey away from B。 大家再一次记好这个句型结构， A is 加上时间 apostrophe s 一撇 s， 再加journey away from B， 表示 A 地离 B 地是多长时间的距离。 The flight was due to leave at 8:30 a.m. So he had to be at the airport what 所以呢他必须要 be at the airport。 大家今天又学到了另外一个概念， be at 表示到达某地，当然我们可以说 reach the airport， get to the airport。 那么这个 be at the airport 显得就非常的比较这个地道，或者说比较符合他们的那种思维模式。He ordered a taxi. Order 大家注意，做动词时呢它不光只有命令的概念，还可以表示预定，这里呢就表示为了能及时赶到机场，他提前预定了一辆车，所以 order something 表示预定。通常在正规文体中呢，我们要把 order 变为名词，要和动词 place 搭配使用， place an order for something， 预定某物。接下来呢， set his alarm for 5:45，把他的闹钟设定，注意这个 set 表示设定，这个 set 不一定总是表示我们所理解的这个做名词时一套啊一系列，它做动词时还可以表示设定，比如说它和副词 up 搭配使用， set up 还可以表示建设建立的概念。另外一个我需要给大家更正的这个概念，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这个没有到这个半点的时间呢，我可以直接用这个小时加分钟，那么过了半点之后呢，人们总是说这个哎呦要用这个 to。其实我觉得这个说法在美国英语中它并不实用啊，所以我要更正大家这个说法。其实在美国人讲时间和我们中国人讲时间有时是很像的，几点几分直接说就可以了。比如说5:55，我们未必说 5:06， 这个6:05。其实美国英语中直接我们就可以说这个 5:55， 这是完全可以的。And went to sleep. Unfortunately, he forgot to 1:00. 这里出现了第三个重点的词 forget。 一般情况下呀，它既可以加不定式做宾语，也可以加动名词做宾语，但是是有区别的。 forget doing something 表示做过的事忘记了， forget to do 表示忘记了要做的事，事实并未发生。 OK， 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段。 James spoke with the awful feeling that something was wrong. He looked at his alarm clock. It stood there silently with the hands pointing to 10:12.He turned on the radio and discovered that it was, in fact, 10:09. He swore quietly and switched on the electric kettle. With the awful feeling that, 这个往往呀，我们说这个 with the awful feeling that 接上一个从句，这个从句事实上呀，它是对 feeling 的一种同位语及解释说明的作用，表示带着一种什么什么样的情感做某事。下一行。It stood there silently. 注意下面是我们今天新学到的一个语法现象， with the hands pointing to 10:12. 这个呢大家标好它是一个 with 的复合结构，因为后面有一个 pointing to 做 hands 的逻辑谓语伴随状语。下面我们再看这一段的最后一行的动词 switch。 我们通常知道打开灯关掉灯 turn on turn off， 我们今天又学到了另外一个 switch， 这个 switch 往往呀它我们可以说用在一个比较正规的场合，或者是用在一个比较专业的领域， switch on 表示打开， switch off 表示关闭。其实我们说这个住户里办公室里的这个灯的开关最好用 switch。 switch switch switch on switch off。接下来下面这一段， He was pouring water into the teapot when the announcer began to read the news. Reports are coming in of a crash near Heathrow Airport. A Boeing 707 bound for New York crashed shortly after taking off this morning. Flight number 2234. James went pale. 有的时候我们说呀，这个坏事真的有的时候可能会变好事了。 He was pouring water into the teapot when the announcer began to read the news what 好了，大家注意这个连词 when 的用法，这个 when 我们千万不要翻译成当什么什么的时候他正在往茶壶里倒水，这个时候呀 when 大家注意，在本课中呀，我们不要把它理解成当什么什么时候，而要理解为 at this time， 此时此刻，要这么翻译了。他正在往壶里倒水，此时此刻 ，the announcer 又是我们学到的一个新词，它专指播音员，电台里的播音员。开始播放新闻了。Reports are coming in of a crash near Heathrow Airport. 此时呢，新闻报道播出了一个飞机失事的消息。A Boeing 707, 波音707。大家都知道波音这个飞机，波音公司，但是我们今天呢，要让大家多少对这个波音有一个简单的了解。波音公司呢，它现在是在美国俄勒冈州的 Seattle 西雅图。西雅图这个城市呢，在美国又被称作 Aircraft City 飞机城，它就是以制造波音飞机呢而著称的。Bound for New York crashed shortly after taking off this morning. Bound for 生词表里我们学到了去什么什么地方，前往。好了 ，Bound for New York， 这是一个形容词短语，做后置定语修饰波音707这架飞机。这架飞机呢 crashed。失事了 shortly after taking off this morning， 又有一个语法现象了 taking off this morning。 上一期课我们提到过，当主句和从句的主语一致时，从句的主语可以被省略掉，即谓与动词以分词的形式存在。那么这里呢，是波音飞机呢坠毁，波音飞机今早起飞，所以主从句主语一致了， taking off 就用分词来表示。最后一行 James went pale， 大家注意这里 went的动词原形 go， 它已经转为一个半系动词来使用，后面要加形容词做表语，所以我们把它翻译为 James 的脸一下子变得很苍白。 嗯 ，James went pale. My flight, he said out loud. If I hadn't overslept, I'd have been on that plane. 最后一段呢，我们接触到了我们本单元或者说本课最重要的一个语法现象，是本课语法的重点。If I hadn't overslept, I'd have beenOn that plane. 好了，大家注意 ，if 条件句中使用了 hadn't overslept 过去完成时 ，I'd have been 它使用了 I would have been on that plane. 如果我没有睡过头的话，我很有可能坐上那架飞机了。然而事实上呢，他睡过头了，也没有坐那架飞机。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解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法现象，虚拟语气。if 条件句中的虚拟语气，大家记好，如果和一般过去时相反， if 条件句要用过去完成时 had done 的结构，那么它的主句呢，可以采用 would, could, should, might 四大情态动词再加 have done 的结构来表示对一般过去时的虚拟。 嗯，好，非常感谢吴老师对我们今天课文的精彩讲解。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有哪些不如意的话呢，千万不要垂头丧气，也许这就是您下一次运气的开始。那如果哪一位睡过了头，错过了我们的节目，大家也不要着急，可以通过中波77.4千赫和有线调频97.8兆赫来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线收听的网址是 www.netfm.com.cn， 点击我们教学类节目的英语自助餐就可以了。好，非常感谢吴老师为我们所做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So much for today and catch you later.

bright light, and everywhere you turn, there's vultures and thieves at your back. The storm keeps on twisting, you keep on building the lie that you make up for.One last time, it's easier to believe in this sweet madness. Oh, this close